好啦，继续咧有 Dicky 同我哋食宵夜啦。喂，咁啊，讲到巴士咧，其实近年咧香港咧好多巴士意外， 系 咪啊？啱啱即系前系咪新年啊？好似新年期间咧，咁有个极度暴躁嘅巴士司机，哇！咁啊将架车咧就乱咁揈， 咁又唔可以话佢乱咁揈嘅， 仲话唔系乱咁揈，直情揸到啲人话感觉到系单碌行紧啊！ 冇可能，死咗二十，呢样嘢冇可能， 冇可能。我哋咁你澄清下，点解咧？冇可能。 如果你 件事系冇可能发生， 唔系你冇可能会单碌行噶巴士，因为其实咧巴士咧佢。在香港的雙層巴士它一定去到驗車中心咧，會有一個角度噶，會佢會上一個角度角度台啊，架車要我唔記得係幾多度啊，傾斜到幾多度，佢先至會翻。 不過事實上真係有陰影噶，即係令到我自己啦，起碼搭巴士咧，有時又真係唔敢坐左邊，有時又唔敢坐右邊。其實因為你可能啱啱聽咗個單新聞，原來左邊嗰啲又會跌咗落嚟。 呢個同我哋揸車嘅習慣一樣啫嘛，係咪啊？如果我哋揸車習慣，如果一望到前面有意外，啊，梗係避咗自己嗰邊㗎啦。 所以左邊就會危險啲。 呢個係因為嗰個時機問題，冇咁多嘢諗啊，永遠都係做自己一個大嘅防備。 咁啊，內地咪調翻轉？ 會係咯， 調翻轉 會係啦，會係。 咁啊，其實你作為呢個司機啦，咁又有呢、這個即係又會有時有啲通靈啦。咁有冇啲咩古仔同我哋講下咧？ 不如我哋又講翻琴日嗰個古仔先。 琴日邊個？ 鬼巴士啊嘛， 截車。 嗱，咁我記得咧，琴日我就問阿 Dicky 阿師傅仔，喂，有冇尾班車呢樣嘢㗎？如果跟住你話冇，只不過一個大家 都市傳說。 咁好啦，響呢個情況又嘢，又有人響巴士站咁啊截車啦。咁你停唔停咧？ 嗱，基本上嗱，我琴日就話停嘅。基本上係咁講咧，睇情況啊，睇你揸緊咩線啊。 係。 真係睇你揸咩線啊！如果係揸緊一啲嘅市區線咧，係話之你啊。講真嘅，我收工我仲理你啊。但如果揸啲山區線咧？就會停。 哎呀，反而山區線。 唔係佢，你係咪即係抱住好心係咪啊？ 係 嗰個人，因為佢冇車。 一來啦，一來二來一樣嘢就基本上係知道係嗰啲嘢嚟㗎啦。 真係知道係靈體嚟 嘅。係啦係啦。 咁使唔使去嘟嘟八達通啊？ 我睇佢唔到㗎啦。 八達通仲驚。 睇佢唔到㗎啦。 其實對自己個心理質素真係有影響嘅喎，因為你明知有靈體係上咗你架車度，咁你又揸，你會唔會覺得哎呀佢開始行埋你？ 其實會 嘅，空我面啊，空我面啊，點解唔會一定會？ 不過我就試過一次，就係揸一部真係我哋叫鬼巴士嘅車啦。係。咁我哋其實自己裏面有啲聲， 你解釋下咩叫鬼巴士車先？ 死個人嘅，即係有人喺架車裏面，或者係撞死個人，或者喺架車裏面過咗身嘅。 是 有的，一定有的。 是 那就试过一次揸那架车，一上车我觉得那气场不是很对路。我说没理他，我揸车即是我地或者即是我慢慢逼埋嚟。跟着我就即是冇出声，我心諗嘅。我说嗱，你有你空间，我有我空间，我只是揸份巴士，我就做返我自己做嘅嘢。你逼我冇用，你知我咩人，我亦都知你系乜嘢，我亦都唔想去搞你。真的表明个立场俾佢听，我唔想嚟教你。 系 啊，你要乜嘢我帮你唔到嘅，只不过就系你唔该你安安定定同我坐翻个后面。 系， 结果跟住就 我坐翻你后面。 系啊，跟住结果成程车咧，佢真系好安安定定咁坐翻后面，就系、是、上层。我冇理佢。 其实你个信息就输咗出去。 系啦，系啦，系啦，系啦。开头佢唔系噶，开头因为我即系始终可能我系自己系师傅仔啦咁。 系。 佢有戒心，我一上车佢就。真的控埋你，真的控我先佢。 我看电影嗰啲会喺个后镜见到喎。 冇啲后镜见到就呢、這个就少啲，我就未见过。但系佢真的控埋你，控埋你嗰下我就即刻表明立场啦。我唔会搞你，你亦都唔好搞我。但你要搞我嘅，我随时奉陪。 系。最惨就揸住架巴士。 系咯，好惊噶嘛，有时真系有意外啊嘛。 真系惊噶。 即系呢个系真系嘅。咁有阵时系会自己嗰个会分咗神，呢样系真嘅。 有冇落车系咪？ 佢冇啊，佢坐咗喺上边。知道佢坐咗喺上面咯， 哇！直至到个车完咗，即系佢都坐咗上面。 因为下一转车唔系我揸啦，个车唔关我事咯。 其实佢哋系冇需要搭巴士噶，本身咁其实系想做咩咧？ 其实佢哋有阵时系可能系真系喺嗰度过咗身。 师傅仔个意思头，佢话鬼巴士过咗身咧，佢都系 好似我咁去重複佢自己死亡嗰個路程啊嘛，睇下揾唔揾得翻自己。 即係可能車上面嗰個靈體嚟嘅啫，即係過身嘅。 即係當然係啦。 或者係 如果唔係點會？佢又成日喺嗰度落車又上翻車，我都話佢一定係揾翻自己個想揾翻自己個軀體嘅。揾唔到咪再上嚟再揾過咯，都冇辦法㗎啦。 因為你一架咁大間巴士公司，佢冇可能俾你上架巴士上面打差㗎嘛。 系， 明唔明啊？即系冇可能俾你上架巴士上面揾人翻嚟超度，冇可能噶嘛。咁佢哋只不过就系发生意外，警察调查完之后，咁啊，车咪继续行街咯，继续出去。 哦，当然啦，咁就百分百 系当然。系啊，所以其实有几架车系比较特别麻烦啲嘅，有几架巴士系真的。 咁好啦，咁啊嗰啲应该仲好多公路传闻嘅系嘛？ 有好多，不过我自己经历啦，讲我自己经历，试过一次就系嗰阵时揸条赤柱线啊。赤柱去嘉亨灣嗰條線，咁啊真係尾班車，真係做尾班車啦。 係 嗰日就咁啱，就真係七月十四。 係 七月十即係十三入十四嗰個指示。 我哋最近聽咗好多古仔，都真係七月十四發生。 係 係 即係十三入十四嗰個指示真 係。係 咁我架車咧就喺赤柱翻翻廠嘅，咁啊唔載客嘅。 係 架車真係冇人，因為我臨走之前，我真係臨開車之前巡過車，我一定要巡車噶嘛，確保係冇人嘅。 系 全程之后出嚟都冇事嘅，咁啊因为我哋行大潭道啊嘛，经过大潭水、大潭水坝嗰度，一过咗大潭水坝咧，嗰度有个站，即系出嚟方向，过到个站都冇嘢噶，一上斜路，叮有人打钟嘅， 哇呢、這个惊啊，嗰啲叮嘅声， 喂，我即刻谂一谂，啊 都系放你落 四啊， 但系有冇着灯啊？ 有 埋燈添，真係撳咗落去。 係啦，係啦。咁跟住我就去到石澳道嗰個站，去到石澳道嗰個站停低架車，開閘頭尾門。啊喂，如果落車就好落啦， 係 到噶啦，真係嗌上啦。咁好啦， 即係做戲咁做。 如是者，咁啊等咗陣間啦，後邊開始有車排隊，閂門啦，閂門咪開車咯。一出嗰個迴旋處 又 撳鐘，哇！我嗰下我即刻，我又唔係驚，我即刻，喂大佬。我就真系喂大佬，头先我哋做咩唔落啊？要落就头先嗰度落晒啦。头先因为佢嗰个位，嗰位就哥尼神 同嘅灵体咧， 嗰个就系哥尼神，即系嗰度就系哥尼神国嗰个火葬场嗰度嚟噶嘛。 咁 跟住，跟住就落到去呢个叫做旧嘅女童军训练中心嗰度。 系， 我就挨埋山边。咁我哋有个站，开闸问我喂，我真系大声嗌上，喂，要落就好落啦。再唔我翻厂噶啦，我收工啦， 佢真系完全唔惊佢，仲要恶癫， 我唔 到你惊啊，冇得到你惊啊， 冇得惊噶。咁啊，跟住头脑，喂，你要落车都落啦，我翻厂噶啦，唔系你冇得落噶啦。啊，跟住如是者咁啊，等咗一阵间，咁啊闩门啦。 系， 因为我行车冇事喎，个钟冇啊。 阿伯姐嗱，唔到你惊点解咧？唔通你汽车啊？你冇理由打咗部车我记得嘛， 你冇理由打翻公司落去嗰个咁样噶嘛？ 咁你啲同事其实有冇遇过呢啲事，或者佢哋惊唔惊咧？ 其实佢哋好多都会问我，喂，边啲巴士有嘢啊？咁其实基本一部我都唔讲嘅， 系啦， 费事啊，因为讲真嗰句， 无谓啦， 费事影响佢哋个心理，所以我一般都唔讲嘅。咁佢哋都会问我，喂，究竟会系点样样咁？即係有陣時佢哋揸啲山區嗰啲線咧，都會問我喂見到要點？我見到你咪度見佢唔到咯。有人截車嘅，你咪開門俾佢咯。你驚咩啫？我話 咁而家大家都知道咧，唔使去考慮噶啦，亦都唔使去驚咩鬼巴士。原來真係會開門嘅。 去山区啫， 俾你上噶 去山区啫，亦都试过就系、是、其实嗰条嗰条赤柱嗰条线咧， 系 我听翻啲以前早间啲声讲咧，我试过有几次，就嗰日就特别大雾嘅，去到大潭水坝就望唔到对面有冇车，系即系根本系巴士过唔到啊，嗰度好窄噶嘛， 知道， 咁啊要滚警察嚟封路，开俾我带巴士过噶。 系啊， 咁但系佢哋就话试过系几次喺清晨时间，大概系五点零六点，即系头班车嗰啲时间咧，过唔到桥嘅时候咧，佢哋全部系听到一个女人喺度唱歌嘅，两边车都系听到嘅。 嗰度空旷噶，就系水塘嚟噶嘛。 系啊，就算嚟到嘅警察都听到嘅。吓，系啊， 咁 但系就到咗开始啲雾散嘅时候咧，就冇咗呢把声。 嗯， 系啊， 呢啲就係我揸巴士其中一啲嘅經歷啊。 鬼都會唱歌。 呢個問題好難答你。 呢個係問題用科普咧。 我而家開始用科普精神去諗啊，因為搞笑師講過嘛。 係一定要嘅嚇。 佢係一種啊。即係鬼食嚟啊嘛！ 其實傳遞音樂信息咧，係所有宗教都必須要用嘅，呢個係真嘅。咁就算我哋響道教裏邊去誦經咧，都係好似唱歌咁樣唱出嚟嘅。咁呢樣咧就無可否認嘅。啊，咁但係你話靈體有冇唱歌而你又聽到，而家大家都聽到啊？ 唔係唱咩咧？ 最緊要啊！我等著你。 呢個真係，因為我真係聽翻啲師兄講嘅，呢、這個我自己就未經歷過嘅。聽翻啲早間嗰啲師兄講。 如果你啊，唔好咁嘈啊，咁啊。 唔知啊，我諗我啊幾好聽啊。 好似話試過喺車上面救過成。 救過，咁啊試過一次又係做嗰條線。咁啊嗰日就夜晚嚟嘅。我估記得就在馬坑監獄嗰個站就上了三個男人上了車，咁都冇嘢噶。咁一路出到筲箕灣 馬坑 監獄嗰度附近，車主嗰度馬坑監獄嗰個老人監獄嚟嘅。咁佢哋喺嗰度附近上車，咁跟住去到筲箕灣第一個站，即係未到筲箕灣啱啱落長斜路落長命斜第一個站。咁啊有人撳鐘咪埋站咯。咁跟住其中有一個，我等咗陣間，咪其中一個走落嚟，司機唔好意思啊，我朋友唔舒服，你哋等一等，我得唔緊要，你慢慢，我唔急嘅，你慢慢，啊，最緊要照顧咗你朋友先。咁跟住過咗大概分零兩分鐘到啦，又走，唔得啦，司機，我哋要報警啊，我朋友唔得啦。 嗯， 我話得唔緊要，我話慢慢嚟，我話你哋睇住你朋友先。我就將啲乘客過咗第二架車啊嗰啲先，咁跟住再打電話去電台，我話你哋報咗警未？佢哋話報咗，咁我就打翻我哋公司個電台啦，咁去安排其他嘢啦。咁跟住就到消防員嚟嘅，消防員第一班嚟嘅消防員，消防員即刻上去急救。咁我就其實我嘅冇嘢做，咁我走上上面望下佢，望下嗰個人，嗰人真係瞓咗，即係坐咗喺度，已經係塊面變咗係。紫色 是 爭最後一啖氣未呼出嚟嘅啫。 嗯， 咁我就離遠，即係隔空咧，即係大概係同你再遠少少啦。 即係三四尺到啦。 係啦，係啦。咁啊，我前面有消防員喺度幫佢急救緊。 係。 咁其實消防員都急救到都已經係差唔多完嘅啦，即係已經係放氣狀態。 心肺復甦法啦。 即係差唔多係放氣嘅狀態。咁我就攞法就過氣過法俾佢。 係。 過法俾佢。咁大概3秒到啦，咁佢由紫變翻白，白變翻青，青變翻紅，跟住我就收啦，我落翻去下面。跟住我啲朋友仲要同我講：，哎呀，唔好意思啊，司機搞到你啊，麻煩啦，要有可能要上差館呢樣嗰樣，我朋友應該冇啦，走啦咁樣。跟住我同佢講：冇事啊，你朋友，我你朋友冇事啊。跟住佢嚇，我係啊，頭先過咗啲法俾佢嘛。佢兩個呆咗望住我，跟住到警察嚟，跟住到白車嚟，白車擔架上去噶啦。但係咧，佢個朋友係自己行落嚟， 咁犀利。咁最尾，你知唔知佢嗰個突發性係乜嘢？ 好似話飲得酒多過肝， 因為肝中毒、肝昏迷咁樣。 應該就係我唔知啊，因為其實我哋唔會跟到醫院嘅。 哦，酒精中毒。 係啦，咁啊，跟住。即係連嗰啲救護員嚟到都好出奇咯，佢係自己行樓梯落嚟咯。佢兩個朋友都呆咗望住，即係互望，真係呆咗互望。啲差人都冇事啊，跟住再登記資料啊，即係再問佢哋個情況咁嗰啲，跟住我就冇啦，咁唔關我事啦，已經咁我咪揸架車走咯。 哇，都係做個功德 嘅，係啊， 做 翻 個功德。係咪第一次咁樣？ 係第一次咁樣救人咯。 第一次試。 係啊。第一次咁樣去， 因為呢啲我唔識啦，唔識法科嗰啲，我要代表啲廣大唔識法科嗰啲聽眾去問噶嘛，咁我真係會覺得係哇咁神奇啊，可以指。 唔係，其實嗰次我都覺得好神奇嘅。 嗯， 我自己即係第一次。 因為你真係實驗嚟噶嘛，第一次。 第一次嘅實驗，因為其實我師傅係教咗我一啲即係我呢度唔講得嘅嘢啦嚇。 係係。 咁就去自己去試咯，試咯。真係救到人。 咁由老師又分享一下你嗰啲故仔得唔得啊？ 我嗰啲大把喎， 系咯，是但整过嚟出嚟执嗰啲。 我哋今日有嘉宾啊嘛， 交流啊嘛， 我哋听 我学嘢啊，偷师啊，师傅俾我偷师啊， 有机会我实讲。 喂，有啲人话呢啲咧又系做嫁娘噶，系咪属于 做嫁娘？唔系嘅，我觉得系一种缘分嚟啫。 系嘛， 喺你面前发生咁，即系话呢个人，一系就你争佢，一系就佢争你。 因为有啲人讲咧就话冤亲债主嘛，又系讲下嗰，哇，佢要。前世有啲嘢要还紧噶啦，你就喺度阻碍住。 哦，唔系，反而你调翻转，前世咧佢系你争翻佢嘢，但系而家咧就俾 我还低，我还翻俾佢咯。 系啦，咁因为点解咧？头先讲啊，套法又好，过法又好，做咩都好啦，都唔系我哋啲法嚟，都系要祖师做唔做啫嘛吓。咁咁啱咁巧又撞到你，喂，你念咒又好，点样都好，你都系要。個個法都是要用自己嗰、那個祖師位去睇睇佢救得到啊救啦咁樣嚇，咁要佢哋要救用乜嘢啫嚇？我哋要救佢難啫，要救又掌上壓啊，跟住心肺復甦化，又要，但係呢啲救護員做啦，唔通你踢開個救護員等我嚟，我等我輸啲真氣入，唔可以噶嘛，係咪啊？咁即係其實。都是一个缘分咯，你撞得到其实是一个缘分嚟嘅。咁边个争边个嘅，咪还翻俾佢咯。 嗯，呢、這个唔知点计啊个天。咁但系你嗰次做完呢件事之后有咩后著啊？ 后著咪过两日走去买马咪中马咯，我唔赌马嘅， 唔赌马。咁你点解会去买马咧？ 我嗰日就做另一条线，就咁啱就响筲箕湾， 系 咁啊去食饭，啊经过头条站。心血來潮，誒周圍買馬，我真係唔知咩馬嚟喎。我望一望跑緊第幾場，哦，我都唔記得第幾場嘅都，求其啦，我都唔知咩馬，真係唔知。 你咁讀 第幾場幾多號幾多號幾多號，自己真係自己寫落去就咁就咁畫飛，我唔識，我仲叫人幫我畫嘅添。 嚇！ 着住件制服真係冇人講，我唔識買馬，兩度入投注站，啲人笑啦，跟住。好啦，跟住買，跟住隊入去買完之後，我冇理，咁唔食飯咯，食完飯咁啊開車，開完車之後翻嚟，我都唔知道跑咗未，我仲問啲星跑咗未啊？跑咗第幾場跑咩？我唔記得幾多號。佢話嚇，我話真係冇幾隻咩？係啊，爆冷啊！跟住俾佢睇，我唔知道我買咗呢幾隻，跟住真係收錢，收咗17,000+。 哇，咁好啊！ 三重彩， 哇， 咁靚。咁容易嘅， 我唔知啊，我唔赌埋嘅，真系神推鬼咁经过买饭啊嘛，买饭要经过投注站咁啊，心血来潮啊，走去买啊，我又到而家你问咗我边几只马，第几场，我真系唔知。 神奇啊！ 咁你话呢啲系咪由翻嗰个福荫带翻俾你嘅，都有机会嘅。 即刻俾，即刻找手， 唔出奇嘅。呢啲福荫嘅嘢系， 知咯， 你想象唔到嘅， 吓。但當然很多人即係幫人嘅時候都唔係話諗住有咩回報 嘅，唔會諗住有咩回報嘅。 咁先有嘛，咁先會。 你諗回報就死啊！我 諗回報就會冇啦。 係諗回報就大件事啦， 唔會諗回報嘅。講真， 咁啊喺發波上邊咧，有冇啲喂好得意啊？我哋成日都撞到啲唔係傻啊，又食大咗啊嗰啲嘢，咁啊跟住又話自己成日撞鬼啊咁啊。 我試過一個，你講呢樣嘢就啱啱諗起一個。 係啱啊！ 真係同人鬥法。 你同人鬥法， 真係同人鬥法， 咁正，講嚟聽下喂。 其實都唔係叫真係同人鬥法嘅，只不過就係話佢放嘢過嚟，我射咗。我個菠蘿咧，我壇嗰度有擺個菠蘿。係個菠蘿咧，個底咧一條一條邊爆咗。 嗯， 買翻嚟係新鮮嘅，靚嘅嚇，有一條一條邊爆咗，流曬啲菠蘿汁出嚟。 即系冇可能咁样爆发， 咁冇可能噶，因为佢系一条一条边嚟嘅。 系， 跟住其实个菠萝后面我有啲嘢喺度嘅，系关乎我自己嘅嘢嚟嘅。 系， 因为其实嗰个对方嗰个泰国师傅嚟，佢系非同过嚟，我弹睇过。 系，咁我唔好咁吊引，你整咗个试因出嚟啊！ 试因啊，我记得 试因最紧要。 试因咧就系其实咧就系 俾啲豉油出嚟。 我有一个善信啦， 系， 咁佢个朋友出咗事。就佢就玩泰國佛牌嘅，又出咗事，咁佢就信咗另外一個泰國師傅，咁其實佢跟咗幾個師傅，即係信咗幾個師傅，咁唔知係咪佢哋幾個師傅喺度內控定點樣樣啊？我唔知佢哋啦，咁就有一日就話出咗事，就話要 跳樓又話衝出馬路呢樣嗰樣，咁啊打俾我，我話你即刻過嚟我個壇啦。咁佢其實喺嗰度附近揾咗我個壇好耐，揾唔到。 嗯， 其實原來佢就喺樓下， 即係個人都失曬魂啦。 佢兩個人嚟嘅，兩個人嚟，佢同埋佢女朋友嚟嘅，即係佢女朋友同我聯絡嘅。 嗯， 咁啊跟住我就落街揾佢，落街揾佢，咁啊上到嚟，咁啊簡的叫佢上嚟啦，好大隻嘅，好大份嘅人。咁啊，我啱啱有個朋友喺我台嗰度幫手。 咁佢當時嘅神情係點啊？ 神情開頭好靜，好正常嘅，好正常咁同我講嘢。講過之後，我哋唔好扮嘢啦。我話你出嚟啦。我真係話你唔好扮嘢，你出嚟啦。其實我有片，不過唔方便派出嚟。我拍咗片，我唔方便 拍出片啊。係 係，因為其實係嗰個事主個女朋友拍嘅，佢 send 翻俾我。我話你唔好扮嘢，我話你出嚟啦。 係。 我哋想点啫？跟住开始变啦，真系变啦！ 哇， 开始真系变，跟住同我斗空，我就系真系用一个我哋个金拳啦打住佢。 系， 我哋想点？我话你要同我玩斜嘅，我同你玩斜。我话冇问题嘅，跟住喺度望我个头。我话你唔使望啦，我话你有本事嘅你嚟啊！ 嗯， 我话手底见真章噶咋，好简单噶咋。 嗯， 跟住佢又讲咗一大轮，又话嗰个女士主呃佢，又话本来系信佢。就無啦啦就信咗第二個師傅， 即係小氣。 係啦，咁啊唔係佢本來佢嗰個師傅，佢喺嗰個師傅度買咗好多牌嘅，原來買咗好多牌嘅。咁跟住後期就唔知佢哋係咩原因啦。呢兩個人就走去信第二個師傅，第二個師傅又搞呢個，唔知係咪搞呢個人啦嚇，搞呢個另外一個師傅。咁跟住佢哋就唔知點樣鬥法嗰啲咁嘅嘢。係。咁跟住就點不知就變咗我搭咗手。即是錯中搞錯咁，搭咗手之後，咁啊真嚟搞我，因為我就真係我講話你想點啫，我要佢死，我話你有本事而家殺咗佢，我話，我你有本事殺咗佢，佢上得嚟我頭，我就一定要保佢，我一定保得佢一，我保得佢一年，我保唔到一世，但我起碼要保一年，我話。 即係講嘢嗰個就係由翻嗰個大舊佬嗰個口中度， 係因為嗰個師傅真係。好犀利！泰國師傅真係，真係泰國波真係好犀利。 當然犀利。 佢真係可以去飛同過嚟上咗佢身。 飛同係咪即係 飛雲啦？ 飛雲 嚟 睇你啲嘢係咪可以啊？ 飛雲 係。咁佢就係跟住佢喺度睇，係咁睇我頭，睇我啲嘢點擺。真係睇我點擺。跟住冇幾耐，跟住就走咗。因為我一路寫法水，我自己一路寫法水，我話你走定唔走？我隨時我收咗你個魂，我話。我真係寫嘢收佢個魂嘅。跟住佢走， 系 跟住个男仔耷低头冇声震，咩事啊？发生咩事？真系完全唔知道发生过咩事，即刻同嗰个男人分身搞做咗好多嘢。 系 跟住佢哋冇事啊，两个都好正常嘅，即刻。 跟住你有事啦。 跟住咧，嗰晚我个坛就出事 了，完全咧，料事如神啦。 哦，当然啦。 跟住我嗰晚个坛就出事咯，我都好彩就系一样嘢，就系我太太同我小朋友咧就翻咗大陆。我已经个门口已经放定嘢喺度噶啦，等你嚟噶啦。哇，好咗有个菠萝头，我顶咗后面嗰样嘢啫。 个菠萝就系咁样爆咗啦。 啊，有 佢放嘢过嚟啊嘛。 咁个菠萝就可以顶咗噶啦。 帮我顶咗，因为个菠萝里边有咗嘢噶嘛。 系啊，你唔明噶啦。咁你哋 有好多嘢唔可以太过唔讲得出嚟嘅。 系 咁跟住，哇！我就心，我就咁，我你玩嘢得，我就装香，即场写符。即场洗发水，行出门口，边度嚟边度去啊？就拨出去，跟住就冇 feedback， 完全冇回复啦。跟住，但系而家我屋企都炖紧啲嘢喺度嘅，我费事而家走翻咗嚟搞我大佬。 都系最近嘅事啫。 旧年咯，就旧年 都未完噶喎， 未噶，仲够手未跟噶， 未完噶喎， 系咯咁多， 肯定够手未跟噶。而家未知啊，而家啊，总之对方就冇再。怎樣再過 來？暫時平安， 暫時平安啦。咁屋企亦都係已經即係個壇嗰度已經係擺咗啲嘢去準備佢嚟嘅。 咁另外兩個阿大舊朋友同埋女朋友都而家 我 安怡啦。 我一打翻嗰個師傅之後咧，佢哋兩個就正常曬，正常翻曬，係啦。 咁而家佢兩個就唔敢再 連我個壇都唔理啦， 係嘛？ 佢哋即係香港人係咁噶啦，好健好羨慕嘅。你都明嘅，有啲嘢系咪先？ 哦，当然明。 你都明。 望望波啦， 系啦，即系我亦都唔系话，我亦都唔系话望唔望波。喂，你上嚟搭祭翻神恩，装支香都好啊。 哦，咁你唔好怪佢啦，佢都唔知道自己發生咩事咯。 係咯，佢都唔知道做乜嘢，係咯。 同埋又係咁咯， 我哋一定要用啲安慰自己嘅説話啊嘛。 唔係，咁其實人在做天在看嘅。 哦，咁咪得咯。 咁啊，驅邪三十年嘅簡老師有咩 comment 咧？ 冇喎。 即係鬥法呢樣嘢，其實係咪好危險咧？係咪好危險咧？對於當事人。 危險。我哋肉身嚟嘅啫嘛，我哋唔會有咩問題啊！鬥唔鬥法，我哋拜得神，冚唪都有上面幫我哋去搞噶啦，唔使咁緊張。 係咪邪不能勝正咁咧？ 我成日都同善信講、粉絲講、徒弟講，你信唔信有鬼啊？咁信有冇神噶？有咪得咯？你信得有鬼，即系有神噶嘛？系嘛？如果相对论嚟话，你有鬼冇神咪好乱，系嘛？咁即系咁，我哋又系行翻佢嗰个宗旨，咁啊帮佢大显威灵，咁我唔会自己无端端系扑直噶嘛？啱唔啱啊？ 有冇嗰啲所谓咩会伤咗元气嗰啲咁嘅嘢嘅咧？ 傷唔 即係幫咗人啊！可能你出咗搞咗一大輪嘢，跟住 你自己做錯咪會咯。 嗯，咁樣嘅。 你做錯一定會啦，大傷元氣啊嘛，係啊，即係其實殺咧就大過鬼嘅。 殺大過鬼。 殺大過鬼，咁你又唔叻，跟住又亂擲人去同人哋清場淨土，佢呢啲啊殺啊犀利，我話俾你聽，係非常勁，勁到勁都無論嘅。 點樣啊？即係亂咁。做錯啲嘢， 其實咧就係某些做風水嘅人咧好叻嘅，淨係做風水啊嘛。但我哋法科好衰嘅，梗係有手尾嘅。個手尾就係我哋要幫人哋清場淨土開光啊嘛。逢係通天地嘅嘢咧，你唔識去擲個日去平衡翻人哋間屋咩叫為旺咧，咁你啲就會衝噶啦。呢啲又叫傷元氣。其實就跟鬼嗰啲無關，鬼嗰啲咧就我哋在前，祖先在後啊，呢啲我哋唔覺得有問題。最大問題咧就係自己出錯，越大單你就越易出錯。譬如人哋請動起嘅，哇！你又扎一又錯，又跟住又幫人哋做一波大拜神嘅，你做完咧已經出事啦，快到不得了。啊，呢啲同鬼咧係冇關。咁呢啲我哋就叫冲煞啦，某啲风水大师唔同啊，净系睇完都系讲噶嘛。你试下去静下肚，你试下扮下去，哎呀，我系乜嘢？我去静下肚，你试就知噶啦，好快嘅，快到不得了。咁我哋反而系惊呢啲，咁其余嗰啲鬼唔鬼斗唔斗法，即系完全唔会惊咯。 不过你都系逼不得已嘅啫，都唔系想搞呢啲咁嘅嘢。 唔系嘅，呢啲唔系叫逼得得意嘅，呢啲系叫做你撞埋嚟，你系要做嘅，你冇得避嘅，系嘛？ 即系我个心态就系你嚟到我冇得避，焗做焗砌，但系最紧要嘢保咗屋企人先。 可以唔接呢个 order 噶嘛？ 咁我见到有人死，我唔救佢啊？啱唔啱先？即系同一道理，因为见到有人出事，有人死，我唔救嘅。我作为一个师傅，咁呢个系我天职嚟噶嘛？救人， 其实我哋啲神坛咧有四个字系好大只嘅。 边四个咧？ 系啦，大显威灵啦！ 大显威灵，好劲啊！ 佢咁大个字，你仲龟缩？你话唔做啦，你走啦，唔会嘅。 使命。 学头先阿师傅仔话斋。屌你咪嚟咯， 冇错， 好 man 啊，师傅仔。 唔系，咁你做得师傅，你自己即系你接得嘢翻嚟，或者你有人揾得你嘅，你就要去做噶啦。因为其实我都遇过另外一个一单又系遇着神棍，真系遇着神棍嘅，唔系我啊，即系我而家个善信啊，我而家个善信。 嗱，大家自己唔好对号入座啊，成。 咁咧。真系俾人呃到咧，唉，我唔识讲佢啊！即系之前嗰啲佢点样名嗌我唔理啦。但系呢个我叫佢做 A 先生啦，因为其实我都唔知佢叫咩名。咁啊，唔好成日话神棍成咁难听啦，系咪先？咁啊，叫 A 先生啦。A 先生咧，临尾咧系种嘢，俾我知道系种嘢落佢屋企，种嘢落去搞小朋友，种嘢落去搞嗰个事主个妹。种嘢落去搞佢，即系总搞屋企好多人。 哇！ 结果一俾我搞掂晒，一俾我真系同佢清晒啊！ 咦，咁佢都唔係神棍喎，佢識種嘢喎。 佢全部行陰法，但係佢係掛我哋錄音派頭。 點解要害個小朋友？ 要錢咯。 哇！唔係佢 你嗱， 即係搞到人哋病，咁佢先嚟睇 師傅噶嘛？搞錯啊！咁陰質。 我哋有冇聽過啊？簡師傅，叫人哋初一十五燒一沓溪錢，一條啊溪錢，一條金銀，一條元寶。 啊、 逢初一十五要烧，喺屋企门口啊！ 我净听烧银纸嘅啫。 咁你话佢做紧啲乜嘢嘢啊？ 唔系即系行，即系佢讲就叫佢叫积阴德啊，就俾翻啲财你。咁其实咧就系叫招鬼啊。咁啊，招到成日门口都企住晒喺度， 直头入埋屋添。 啊，一定入屋。 因为佢其实我上去帮佢净宅啊。 嗯， 再安个神位嘅时候，我一上去，我第一次上去嗰个屋企，我一入去我就望到个神，望到佢嗰个神楼啦。 啊， 我一望，我点解你哋会供奉红孩儿嘅？我屋企供奉红孩儿啊？我唔系嗰个师傅叫我供奉噶嘛？佢话我同红孩儿有缘啦，啲乜嘢？我话跟住我再望啊，我点解你个神像红色嘅只眼？啊，唔系，我买翻嚟嗰时绿色嘅喎只眼。 啊， 系啊，个屋主同我讲绿色嘅喎只眼。嗰个 A 先生上嚟开嘅时候，仲话：，哇，你鬼佬嚟噶！指住个神像，话你鬼佬嚟噶，绿色眼嘅咁样，冇理由变红色噶，全间冇理由变，冇理由变红色噶。我话你自己过去睇我啊。 嗯。 我话你话呢个系神定系鬼？ 点都咁噶，眼珠都会变色啊。 因为佢其实供奉咗好耐啊，一路。一路吸緊啲陽氣啊，吸緊唔係，其實受緊啲香火啊。跟住好啦，跟住我冇理啊，跟住再同佢睇完間屋，咁啊跟住食嘢啊，咁喺度傾偈。我話你即係同佢哋傾緊，想點樣搞嗰啲咁嘅嘢啊。跟住嗰隻嘢走出嚟搞我， 嗯， 走出嚟真係搞我。我食餐飯，我話你搞我啊，我話好啊，你搞我冇問題，我慢慢同你玩。我話真係指住個神像，我慢慢同你玩。話你哋想唔想睇嘢啊？即係同住間人講，想唔想睇嘢啊？想啊，想啊，想啊。跟住我就话得，企晒我后边，我就摆把法扇喺嗰个神像隔篱，就摆咗喺隔篱。 嗯， 跟住点样咧？个神像出烟，把法扇震， 系， 但系冇人埋到去，咩冇人埋过去嗰个神楼嗰度啊？ 嗯， 个神像真系喺后边嗰个度出烟啦，出烟啦。 嗯， 佢全家人讲。 哇！神像出烟啊！ 系啊，佢喺后边出烟。跟住我话点啊？系咪仲要玩啊？我冇问题，即刻封咗佢。即时封咗，我话你睇完啦嘛，你哋即刻封咗佢，咁啊封咗，跟住即刻同佢债一再做一次，全部再做一次，再净宅啊，再开个啊，开个缸啊，成咯，咁跟住搞掂晒之后咧，佢哋三日，嗰日佢哋住好似唔知卅几楼嘅，出边系外墙，喺厕所出边咧听到人搲，有嘢搲， 搲个窗啊！ 搲个埲墙啊！直头系佢个好似系最细嗰个妹听到嘅添。跟住我话你唔使理佢啊，三日之后冇事噶啦，嗰啲嘢翻唔到入嚟啫嘛，佢自己会翻去个坛噶啦，但系个坛都爆咗噶啦，我话。跟住结果就揾我嗰个善信就，因为佢喺佢嗰度个坛嗰度求过嘢啊嘛。我话你翻去装把香，我话你翻去装香，翻去当还神又咩都好。我其他你就乜都唔好理啦。 嗯。 咁样，因为其实啲家人咧，其实佢唔止一家人嘅，佢应该系。有三家定四家全部親戚去揾呢個 A 先生，使咗好多錢落 A 先生度，結果搞到啲嘢咧越搞就越大鑊。 呢啲叫邪不能正正， 冇錯，正氣。 跟住咪聽翻佢哋講，即係聽翻我嗰個善信講，而家個善信講，佢話佢落到去 A 先生嗰個壇嗰度咧 ，A 先生唔俾佢埋去裝香，唔俾佢埋去個壇嗰度做任何嘢，連。點香都話唔俾嘅，咁跟住話阿 A 先生想打，即係想拍佢咧，但係咧唔敢拍落去，因為佢我俾咗符佢陀，我俾咗符我先信陀，咁唔係可能 A 先生知道有另外一個師傅幫緊佢，因為我就真係同佢封曬身啊，做曬所有嘢落去咁，咁跟住就話阿 A 先生咧爆咗個肺，當日爆，即係嘅佢落去之前一日爆咗個肺。 哦， 跟住佢兩個徒弟入咗醫院，應該三個徒弟同一晚入咗醫院。 即係鬥法嘅，係咯。 係啊，佢哋跟住嗰晚佢哋有一晚佢哋又放嘢過嚟，跟住我就又放嘢過去打，我真又放嘢過去打，我唔知邊度嚟嘅，我都費事理佢。 邊度嚟邊度去咯， 邊度去啊？ 諗住最好嘅，最簡單噶啦， 係咪先？一樣啊，簡直。 咁跟住真係嘅，真係嘅。佢哋當晚即係聽翻啲，即係我聽翻我善信嗰啲善信，就話啲街坊講嘅。早嘅嗰晚同我鬥快嗰晚就佢哋四個人一齊入咗醫院。嗰、那個師傅，所謂嘅師傅嘅 A 先生，就爆肺入咗 ICU。其他有份搭手、有份幫手嗰啲都出曬事。 呢啲啊，真 係你話呢個阿師傅仔嘅功力， 唔係講功唔功力嘅問題，呢啲嘢係祖師爺。咁即係講真嗰句，有陣時叫做可能叫做有少少清理門或者點樣，或者借我個軀殼嚟到去教訓下佢，或者係點樣樣咯。人在做天在看啊，永遠都 冇啊，都係嗰句啦。你行得正，咁到氣場點都幫你嘅。 冇錯，呢樣係真 的。希望你繼續幫到人啦、啊、好嘛？大顯威靈啊！繼 續。咦？好，識呢四個字咯喎。 係啊，待住先呢四個字。好多謝曬阿迪奇師傅仔， 多謝師傅仔，多謝師傅仔， 再同我哋分享你啲啊經歷。OK， 拜拜。 拜拜。 拜拜。 先生，你坐呢度啊。荔灣廣場奇談續集。 我同一个商场管理员熟咗，佢话我知荔湾广场真系好邪噶，人哋跳楼咧系一个个嘅，呢度跳楼啊，哇！试过有三对咧系打孖嚟噶，有两对仲系情侣添。荔湾广场嘅特色咧就系靠近老城区步行街，加上市民有一种从众嘅心理，有啲传闻我觉得只不过系疑心生暗鬼嘅啫。另外咧亦都系因为慕名而嚟。荔湾广场因为跳楼事件咁多啊，导致轻生者脑里面有个倾向，跳楼啊去荔湾广场啦，唔要命啊去荔湾广场啦之类嘅错觉想法咯。嗱，我反而想讲下咧，自己喺荔湾另一次同死亡好接近嘅经历。2010年啦，我去荔湾广场西关人家嗰度饮茶，等咗一阵，之后大位，我见到张台咁细，加上连埋我一共四个人，呢、这个酒楼嘅凳咧系嗰种翘凳嚟噶。真系冇背脊靠噶，我系西关仔，自细坐惯咗，冇所谓啦。咁其他几个人都系河南人，佢哋坐唔惯，所以尽量咧就想揾一啲可以挨嘅位置坐，例如话靠墙之类啊咁样。好啦，咁我见到啲位咁逼，四边一望，见到隔几米咧就系洗碗房啦。咁门口仲有张台添，我就拣咗呢张台坐低啦。啊，呢个时候咧，部长咧就用好奇怪嘅眼神咁望住我，有啲犹豫咁话。 先生，你坐呢度啊？ 我冇理佢啊，一于照坐过去啦。咁啊，部长就好无奈咁开卡啦，跟住开茶六杯六碗。呢、这个时候咧，部长又走埋嚟，我望一望佢，见佢眼神飘逸不定咁望住我后面嘅洗碗房，就开玩笑咁话：系啊，不如一齐啊！佢即刻好紧张咁话： 哦，唔使啦，唔使啦，你慢慢啦，啊，你慢慢。 部长行咗几步，又转翻嚟问： 先生。你真系唔换台啊！ 我掘咗佢眼，冇理佢，佢冇讲乜嘢就走开咗啦。但系不时咁回头望住我，面上面有啲古怪嘅神色。我当时谂，唔通佢对我有意思？部长又唔靓仔噶啦，睇缘分啦。过咗阵咧，朋友到齐啦，大家古今中外啊，街市买菜，老细刻薄啊，乜都吹得餐。我仲夸大咁话，啱啱个部长啊，对我咧好似有啲意思啊。咁大家就喺度狂笑啦。咁过几钟头之后咧，就找数埋单啦。嗱，嗰个年代咧，就系得碌卡或者现金嘅啫。小弟我咧就当然万岁啦。俾咗钱之后就行翻埋位啦。呢、这个时候咧，电话响啦。我见信号唔系咁好，就企起身向住洗碗房边行边讲电话啦。嚟到洗碗房门口，感觉点解里面好似好静咁嘅，好似冇人洗碗咁嘅。突然间我见到，原来洗碗房地下瞓咗个人形物体喺度啊！成个物体俾白色嘅台布由头冚到落脚噶。嗰一刻咧，我发尾凉浸浸，心里面好似俾啲嘢塞住咁。哇！如果尸变呢件嘢弹出嚟，我个几钟对住佢，第一个揾嘅心咪揾我。我即刻走出去收银台嗰度揾个部长晦气啦。 先生，我问咗你好多次换唔换位噶啦喎。你话唔使换嘅，咁有乜办法啫？ 我真系火都嚟埋啊！你唔讲清楚里面放住条咸鱼，换你个头咩？ 唔怪之啊，我食亲乜嘢都好似有阵梅香咸鱼味啦。后屘我听到啲人话，原来嗰洗碗女工做做下嘢，突然间暴毙，酒楼已经通知殡仪馆上门做嘢啦。谂翻转头，我同尸体隔咗几米，相处咗个几钟，嗰阵梅香咸鱼味又突然间涌上心头啊！